第二十七课，玛丽哭了。一，课文。一，你怎么了？ 你怎么了？ 肚子疼得厉害，在家吃了两片药，还不行。 拉肚子了吗？ 拉了。 昨天吃什么了？ 就吃了一些鱼和牛肉。 喝什么了？ 喝了一瓶啤酒。 发烧吗？ 不发烧。 你先去化验一下大便，然后我再给你检查检查。 好吧。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？ 出来了。大夫，我是不是得了肠炎？ 我看了化验结果，不是肠炎，只是消化不好，先给你开一些药，再给你打一针。 这药怎么吃？ 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，饭后吃。 二，玛丽哭了。 玛丽，你怎么哭了？病了吗？ 不是，想家了，因为感到寂寞，心情不好，所以很难过。 别难过了。 你不想家吗？ 我也常想家，但是不感到寂寞。 我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在家时，我们常常一起玩，所以感到寂寞时总想他们。 今天晚上礼堂有舞会，我们一起去跳跳舞吧，玩玩就好了。 什么时候去？ 吃了晚饭就去吧。你在宿舍等我，我来叫你。 好吧。 二，生词了。病人，肚子，厉害，片，拉肚子，鱼，牛肉，化验，大便，小便，检查，结果，出来，得，肠炎，消化，开，开药，打针，后，哭，寂寞，所以，别，难过，礼堂，舞会，跳舞。 五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肚子，兔子，大便，答辩， 结果，接着，消化，笑话， 感到，看到，但是，当时， 舞会，误会，厉害，厉害。